睡去。 我和你的爱情好像水晶，没有负担秘密，干净又透明。 我给你的爱是美丽水晶，独特光芒交汇你我眼底。 我排着队，将迎来谁？

是温存。 还有几分是丝丝的酸楚， 忘不了你一幕一幕， 却留不住往日的温度， 一眼中你热热乎乎， 是真是假是甜还是苦， 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 这就是爱，忽明又糊涂， 这就是爱，他忘记了人间的烦躁， 这就是爱， 能保持着孤独的温度。保持着孤独的温度，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 这就是爱，心里会糊涂， 这就是爱，能抛弃人生的脆弱，爱走了谁也阻止不了，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是放不掉，至少你还有我，还有我一个真正不变的朋友，只要你需要我告诉我，愿意永远陪你度过。我让你依靠，让你靠，来我的怀抱，你想哭就哭吧，没有人会知道。我让你依靠，让你靠，没什么大不了。

听说非洲朋友感受到了北京的热情，这个夏天开始流行 freestyle。 这个夏天京都在听经典 969，经典969五周年，和你一起挑战下一个五年。 位于中国传媒大学西门外的定福庄中街曾经汇集了近百家商户，是远近知名的小吃街。记者最近从朝阳区获悉，眼下所有违规店铺都已彻底的拆除，曾被市民称为北京最堵道路之一的双桥路已完成拓宽整治，并打通区域交通的微循环。经典969则令带你听资讯。最近丰台区开展了打散置物的专项执法行动，共检查各类企业和点位107个，查处各类环境违法问题40个，其中的取缔一起，现场查封5起，移送公安部门行政拘留案件5起。教育部等三部委最近公布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一流大学建设高校42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95所。北京地区的银行近期再次全面上调首套房贷的利率，较基准利率上浮5%至10%已成为了主流。对此，房地产界人士表示，最近出现的基准上浮将是北京按揭贷款历史最严格的政策。从调控的趋势看，预计信贷的收紧趋势延续周期内，房地产的降温也将持续。 Yeah. 来自张惠妹的一首歌曲 Bad Boy。 继续锁定收听的是经典九六九早安听北京，我是泽林。2017年，许维洲带来了个性张扬的第二张专辑 The Time。 The Time 指向的是不曾停息的时间，寓意呢每一个特别的当下，每个时刻与瞬间最终将拼凑成一个完整的 Time， 继而分为四个篇章，不同的面向许维洲。先以数字音乐的形式分级发行，其中的第一篇章叫15分钟的疯狂，在8月8日预售的当日上线3分3秒便获得了白金唱片的销量认证。那作为专辑的开篇，许维洲自作曲的那又怎样一听便迅速的霸占了耳膜，歌曲诠释出了少年拒绝千篇一律，年轻就是要张扬和个性，在做自己的路上不怕跌倒受伤的人生态度。听到许维洲那又怎样。 世界的形状是不是想象，在隐隐闪烁的光，分辨着方向，直觉在导航，要前进还是退让。想变得强壮，不怕孤单，别已悲伤，想保存倔强，燃烧的心加速滚烫。那又怎样，保持着微笑的模样，嘴角欢喜上扬。那又怎样，为什么要一模一样谢绝模仿。 要一点嚣张，要一点浮夸，勇敢的跌受伤，不爱被何妨，就算迷惘，人生不就是流浪。 世界的形状是不是想象，在隐隐闪烁的光，分辨着方向，直觉在导航，要前进还是退让。想变得强壮，不怕孤单，免于悲伤，想保存倔强，燃烧的心加速滚烫。那又怎样，保持着微笑的模样，嘴角欢喜上扬。那又怎样，为什么要一模一样谢绝模仿。世界的形状是不是想象，在隐隐闪烁的光，分辨着方向，直觉在导航，要前进无法阻挡。 第

到这首歌来自那英的《你的微笑》。最近的第二季《中国新歌声》迎来了那英和陈奕迅两组战队的冠军赛。当比赛进行到助阵环节时呢，陈奕迅邀请的三位圈内好友现身，其中有一位名字估计很多歌迷看到心里都为之一颤，没错，他就是杨千嬅。在唱歌这方面呢，杨千嬅和陈奕迅一样，都是喜欢用歌声来讲故事的人。他的歌声里没有高调的炫技，也没有高超的起转成合，然而却胜在了用情两字。一首情歌被他演绎出来，也有了曲折和衷肠。听到这首歌，来自杨千嬅和陈奕迅的《其实我记得》。 伤感的眼泪从来没属我，像往昔一样，我每天好好的过。 分手这结果真的有痛心过，伴我走只得我，原来亦没不可。是逝去那些经历改变着我， 并没有那一方是对跟错。 你眼睛温柔过， 梦与想再飘过，飞出天空唱我的歌。其实我记得曾被爱的感觉，相拥亲吻路上唱和，你我亦那么傻。而其实我记得从承诺和这么多，当天都也认真过，没有谁能像我们清楚。曾这么珍惜过，当天的故地无言又路过，如有好感夜，谈话中可讲起我。 身体的痛楚光阴再擦洗过，你会否想起我，仍怀念着亦那么傻。而其实我记得从承诺去这么多，当天都也认真过，没有谁能像你谅解我。想唱和你我亦那么傻，而其实我记得从承诺和这么多，当天都也认真过，让过程留在我们心窝。其实我记得曾被爱的感觉，相拥亲吻路上唱和，

唱，游牧民族热爱着远方，北方双雕刻的脸庞，种出生就有的沧桑。随着迁徙的操场，寂寞是歌声悠扬，那只长调时代传唱。牧马人还在流浪，他身后是落下的夕阳，马头琴对着月亮，没人知道他的忧伤。 你知道吗？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有美术功底的人